他乔装打扮来到了他的工作室。鲁泽西穿着白大褂，一双修长的手在他的脸上比划着，带着温热，手指划过了他的皮肤。90平米不到的两居室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女人，她们翘首以盼，等待着鲁泽西对她们进行改造。能把一家没有执照的工作室经营到这种程度，默默不好奇。老齐说，如果他即将开在某城的这家整形医院有一个鲁泽西这样的人就好了。没过多久，鲁泽西的工作室被查封了，老齐把他捞了出来。默默站在鲁泽西面前的时候，鲁泽西并没有认出他。默默有些失望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于是他们开始共事了。 可以说，西亚整形医院是陆泽西和默默一手创立起来的，包括西亚这个名字，西取自陆泽西的名字，至于亚是因为默默去世的母亲叫陈亚，西亚不能就这样没了，陆泽西更不能够出世，这是默默现在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。天色蒙蒙发亮，一对晨跑的情侣惊动了陷入回忆中的默默，他这才拉开车门缓缓驶离。 这个时候，老八、方志远和明航刚好从公寓楼里出来，几个人并肩走到了方志远的车边，看起来忧心忡忡。鲁泽西认识的人虽然不少，但是能够称得上朋友的怕就只有这几个了，加上在上海陪妻子胡谷月治病的毛俊，正好凑一桌麻将牌。毛俊那边，方志远不想去惊动。眼下四顾，能商量的，怕是只有老八和明航了。 海丽怀孕了，为了这个未出生孩子的抚养权，老八恐怕还要和海丽继续周旋。面对那个叫童安安的姑娘，她的同居女友，老八既想靠近，却又不能靠近。 明航的得了癌症的父亲开始了第二次化疗，老人家最大的心愿就是明航能够早日成家，可是明航却无心恋爱，还遭遇了女老板欧一美的骚扰。相了两回亲，第二回的对象竟是哥们儿老八的前妻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